在秋夕之际，15号分别向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新梅里爱国烈士陵园和祖国解放战争参战烈士陵园进献了花圈。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哀德金正同志送的花圈摆放在各烈士陵园献花台上。参加献花仪式的有黄炳坠同志、朴凤柱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由党委员长、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各委员会、省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内务军官兵和平壤市劳动群众。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联名送的花圈，分别进献到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和新梅里爱国烈士陵园的献花台上。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联名送的花圈进献到祖国解放战争参战烈士陵园献花台英雄之陵。接着，武装力量机关、群众团体、各委员会、省、中央机关、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内务军各部队、科学、教育、卫生保健、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机关、平壤市党、政权机关、企业、大学和农场以各自的名义进献了花圈。参加者为烈士默哀。这一天，全国各地的烈士铜像、烈士陵园、人民军烈士纪念塔和烈士陵墓也有花圈敬献。